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四面第三行看起。龙王如观佛身，从百千亿福德所生，诸相庄严，光明显耀，彼诸大众，摄无量意，自在梵王，悉不复现。其有湛量如来身者，莫不莫玄。啊，到这里是一段。我们读这段经文呢，要深深地去反省，应当要向佛学习。龙王是我们六道众生的代表。为什么用龙王来做代表呢？龙是变幻多端，变化莫测，就自身来说，我们起心动念千变万化，就我们生活环境来说，我们面对的人事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这一切人事物也是变化莫测，所以用龙来表法。王这种变化了，不知不觉好像是自然的了。佛家常说法尔如是，似乎这个情形。王有自在的意思，没有丝毫勉强，这表什么呢？表习性已经成了自然，习惯成自然，少成若天性，就像天性一样，自自然然的，他就起心动念刹那不住，所以用王来代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业力之深，佛在经上常说，我们自己无法体会，也自己也常说我的这个业障深重，这业障深重之程度，业障深重之所以然，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佛以龙王来表法了，意思就很深很深。这六道众生呢，佛教给我们，你观察佛身，所以佛是现身说法，真实 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演说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我们看佛身，这个一切经论里面都记载着，佛的相好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教成法术，佛学词典都有记载，这是最容易查的。姜维农居士著《金刚经讲义》，周芷安居士著《心经全注》，都引经据论，详细的跟我们说明，相好果报啊，果必有因呐。我们常常说相随心转，这个话一点都没错，实实在在的是这么一桩事情。不但我们自身相貌体质是随心所转，我们的生活环境又何尝不是呢？除了自身之外，都是生活环境。换一句话说，全是依报啊！跟我们一起生活这些人，是人事环境。这物质呢？是物质环境，人事环境，咱们外面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也是随心所变的，随心所转的，这几个人知道呢？我们说我们今天生活环境很不好，人事环境也不好，是物质环境也不好，这个经前面佛说得很明白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心想是美好的，一切人是美好的，事是美好的，环境是美好的，你的念头不好啊，人事物没有一样是好的，这岂不是藕益大师所说的吗？净云无好丑啊，好丑在于心呐。人心要好啊，起心动念都好，所以百千亿福德所生。这个百千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？真的，佛每一个念头都是福德，那我们就晓得我们从早到晚多少个念头， 这八千亿一点都不过分啊，是个形容啊，不是真正的数字。真正数字比这个不晓得要多八千亿倍都不止。啊，我们在佛经里面读到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个念头。啊，我们过去也粗略的估计，一秒钟有两个十万八千念头。这种微细念头啊，我们凡夫不能觉察。谁见到了呢？佛经上给我们说了，八地菩萨见到了。那个定功深呢，就是心清净，清净到那样的程度，觉察到微细念头的生灭。我们的念头，六道凡夫的念头，佛说法把它归纳善恶无忌这三类。善有福，但是不是德。六道众生有福，德谈不上啊，这个德的水平太高了。德是什么？所有一些念念都是善念，念念无住啊。金刚经上讲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无助是什么呢？利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无助。我们极微细的念头都堕在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晓得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根有多深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我们学起来这么困难，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这个根太深了。一秒钟，两个十万八千生灭，每一个生灭都具足妄想分别之处。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讲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是放下粗相啊，好像一棵树一样啊，放下几片叶子而已，放下个树梢而已，枝干根本，一丝毫都没有动摇。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佛呢？我们供养佛像的用意在哪呢？就在此地。让我们看到佛像，想到佛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全是圆满的福德。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生什么心呢？生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的心。众生有感，佛立刻就有应。这个生心我们很难理解，因为我们凡夫讲到身心就会起心动念，佛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， 啊，所以这个身心的意思很深很深。佛与菩萨随类现身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佛与一切众生随机说法，也没有一切妄想分别之处。我们要了解这事实真相。啊，学佛从哪里学？从这些地方学。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因此入门也不一样。啊，所以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根性。古德常讲啊，人贵自知之明。自己一定要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，你的修学就方便了。啊，世间糊涂人，是迷惑颠倒的人，他不认识自己。狂妄自大，啊，这种人，世法佛法都没有成就。古人这样说法，我们再仔细观察，果然不错。啊，凡是狂妄自大的，啊，这些人在社会上不少啊，啊，一无所成。啊，真正有成就的，连《了凡四训》里面都说的很多。谦虚恭敬，处处不如人。啊，你看袁了凡看人，啊，看到这些举子，就是准备去考试的，只要看到这个人谦虚恭敬，样样不如人，他说这个人决定考中。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的，这个人决定落地。都被他料中了。这里头有大道理啊，所以我们在此地要学。那么福德的根是什么呢？根就是十善业道。怎么能够收获？诸佛如来百千亿福德的根本，就是敬业三福的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讲的是这一句，但是它有轻重的差别。是以孝亲尊师为重，十善业道经呢，跟地藏菩萨本愿经无二无别，偏重在慈心不杀修十善业。这两个经合起来看，敬业三福第一条就圆满了。诸佛菩萨从这里修起， 也在这个地方完成。发心起修，这就是发心住的菩萨。功德圆满，就是究竟的佛果。究竟的佛果，只不过把这一条十六个字圆圆满满做到而已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然后才晓得怎样修学。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！所以想想我们今天的身，从百千亿业障所生呐！那照这个《地藏经》上讲的话了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。我们是从罪业生的，为什么会这个现象？其实我们在经教透过这么长的时间修学，不是不懂，懂得。我们这个罪业是念念都是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的念头从来没有说是一秒钟一分钟放下过，没有，念念都是自私自利，这就是罪了。地藏经上讲的是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佛是佛德是德，佛起心动念绝不为自己。怎么知道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佛菩萨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所以他成就的是无量福德了。我们呢，起心动念呢，自私自利，这是具足四相啊，无不是罪了。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事实真相也明白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要不要学佛呢？佛的果报下面说了，从百千亿佛德所生，这是因。下面讲果，住相庄严。这一句是果报里头的总说。佛陀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众生福薄总是与一切众生现同类身，同类身里头比较好一点，32相80种好吗？这同类身里头的好像心中赞叹佛的报身，《华严经》里面，卢舍那佛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。 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如来果地上境界，跟我们凡夫说，我们凡夫也没有办法理解。啊，我们能够对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比较上能够理解一点，啊，能够体会到一点。啊，世间有智之士，啊，就如同阿难尊者，见到佛的相好光明，发心向佛学习啊。这是把果报展现出来，你们看看这果报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这个果报好，你也想要，那你就要像佛菩萨一样啊，修因。因缘果就满了。啊，你不修因，这个报，啊，这个果报是决定得不到。那么这一段文，啊，意思深广无尽，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，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